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4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好，今天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吗？我掐指算了算，距离对于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的日子还有两天，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或者特殊的日子，在心里面有一个坐标，有一个锚定的话，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倒数的时间。刚刚我们可能也在片花里面已经听到了，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要一周岁了。那在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啊，感觉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豪华。而大溪地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梦想期待当中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之一。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却和放弃有关，但是这个放弃可以是任何意义上的放弃，不一定是那种非常正式的意义重大的那种做一个决定，好，我要放弃什么什么，而是也可以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放弃敷面膜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本来我也没有洗头，就是这样的小事情也是可以把它放到归结为放弃的理由当中的一个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就是你选择放弃的理由。刚刚在许愿池这个环节有听到一位可爱的小姑娘在说自己喜欢上海的理由，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推荐什么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东京女子图鉴等等等等，总之这样的这种图鉴系列其实都代表着一种坚持。其实我也不是北京人，虽然我离北京很近，我是天津人，对，自报一下家门，但是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依然会把北京当作是一个新的坐标，心是指心里的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可能是一座城市、一个人、一件事情，但这个坐标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好像有了方向。但是如果当你选择要去放弃心里的某一个坐标的时候，会是什么让你选择放弃呢？那个放弃的理由会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到放弃总会觉得有点伤感，会觉得那是一种不坚持的表现，甚至是对自己以前的一种背叛。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不坚持了就是一种背叛吗？告诉我你放弃的理由。我们通常都在说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然而今天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给我一个你想要放弃的理由。先来听第一首歌吧。十点答录机，周日晚上有杰克唐和你相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是通过单纯聆听的方式，还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你也可以登录花椒来搜索十点答录机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进来了，刚才有看到宋美丽在打卡，刚刚下班辛苦了，送温暖，不好意思啊。 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颜色，我爱天上的云朵，但我手脏不能将它触摸，许我一个女子，给我每日每夜的快活， 记得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朵，就是桃花朵朵开的朵，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姑娘的名字，随便你怎么去定义。感谢韩科一的关注，还有善琴的关注，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哈哈哈哈进场了，还有我九一名爵。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对，如果你是刚刚打开花椒，或者是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和我产生了连结，在这个周日的晚上十点钟十点十四分和十点答录机产生了某种连结的话， 那么我想告诉你，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有音频有视频的节目。这档节目呢，在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365天不打烊，会和大家有那种温暖的相伴。而这种相伴的形式不仅仅包括音乐，还包括文字。在周六的时候，杰克堂还会有杰克堂的故事盒，讲一个故事来陪伴大家。而到了周日，可能我们就会聊一个话题。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和大家来相互陪伴。我们更愿意用相互陪伴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其实我看到了你们，不管是静静地待在那里，还是和我互动，或者只是默默地关注了主播，加了一个标签，都会让我觉得这个晚上坐在直播间是完全不寂寞，好像朋友聊天的感觉一样。而今天我们作为朋友要聊的话题是放弃。嗯，我知道其实作为朋友不应该劝你放弃，或者朋友彼此之间好像就是不容得放弃，会觉得放弃这两个字说出口太泄气了。我们总是会告诉对方，坚持，再坚持一下吧。其实无论是坚持还是放弃，本身就不应该是被评判，也没有对错的。我们总是会告诉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但是今天我们偏偏要选择一个晚上来聊放弃。在什么样的时候你会选择放弃？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放弃的理由呢？放弃也是需要勇气的，当然看看我谁都不恨，我只恨我自己呀。天，这个名字起得好孤绝。人生是不是都有距离了？嗯，这是一个问号。就好像这位朋友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一个问号一样。所以你是习惯于在所有的一个陈述句之后都加一个问号来去提醒自己事事值得怀疑吗？欣赏你这种态度。所以放弃后面应该也可以加一个问号，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放弃，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探讨的放弃的理由。看看大家怎么说。反正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这种说法。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当我们这么说出口的时候，可能在角落当中或者是有一个朋友会过来告诉你，朋友，这只是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结论。对，他可能会觉得开始心心念念的东西你现在居然说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只是因为得不到。但是我相信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真的会有，你是真的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了。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话题来作为我们今天晚上讨论的主题呢？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放弃是需要勇气的。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的兴趣爱好还有每天把自己排得满满的，但是怎样才可以去做一个取舍，去放弃那些可能需要你去放弃的东西。因为只有舍掉才可以去得到，或者说才可以用最大的精力去做那些值得的事情。我应该要学一下刚刚那位我谁都不恨只恨我自己呀问号的朋友，因为刚刚我说的每一句话后面也都是一个问号。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我们每次的讨论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朱依依关注不倒关注 天亮说晚安，谢谢。看到你们在花椒上面的标签还有关注了啊，我内心深处的痛也抹不去了吧。好像每一句话都很有故事的样子，如果你觉得你的故事在花椒当中没有办法大段大段的说出来，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说的悄悄话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油化烟，最记得是六个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放弃的理由，在给出你放弃的理由之前，再来听首歌，然后好好想一想。 About 关于，它会是关于什么的呢？谢谢朱依依的掌声。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放弃。刚才听到了一首歌 About 关于，对，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放弃。我们很少或者 必会说放弃。但是你们听过有一种说法叫房间里的大象吗？意思是说有一些东西它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却避而不谈，而放弃就很像是那个屋子里的大象。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却告诉自己要坚持一下。送温暖刚刚说要来打个卡，在地铁上。其实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在脑海当中，一天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念头想让我们摇摇我们说放弃吧。如果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理由，哪怕放弃一小下，懈怠一小下，又有什么问题呢？就好像这位朋友刚刚独角 baby 是沙发先动的手，这是一个多好的态度啊。对啊，沙发先动的手，是他把我拉下水的，所以我就不得不在沙发上面躺一会儿，因为实在是他太娇羞太可爱了。所以如果你可以放任自己，不用去强求，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而是就放弃一小小下。不是所有的星星都一定要抓住，尤其是当你遇到一颗流星。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非常熟悉的前奏和旋律，来自郑钧《流星》。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放弃。谢谢段文选和虎哥哥的关注。通天跑说这个话题太深奥，但是可能也可以简单到放弃今天晚上减肥的计划。 流星能飞多久？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如果你现在正在用收看的方式来看到整个直播间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然后来到了22点32分。22点32分的你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是什么样的姿势呢？在收听十点答录机。刚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错了，但是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对，就是周大准同学。所以也要跟大家再说一下，为什么这是一位大家听上去很熟悉的名字吧。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就是由周准来和大家相伴，而到了六日呢，又变成了一个女性视角，杰克唐的相伴。所以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而且还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场再次重申一遍，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正式的倒数，距离6月26号这个特别的日子还有两天，而那个时候也会是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的生日。在生日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啊。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也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听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然如果你不想关注的话，你需要给我一个放弃的理由，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理由。所以谢谢刚刚是谁送了我一个什么东西吗？哦，铁中堂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还有 Clara 小 C 送的喜欢你，谢谢。我们今天要聊的关于放弃，听上去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够积极向上的主题，但是有的时候到了白天，我们会说不管怎么样，这又是新的一天，一切又开始了，然后给自己打气，让自己振作加油一天。到了晚上，尤其是到了晚上的10点34分，到了这个时间渐渐入夜， 夜也越来越深了，我们可不可以放过自己？还有功课没做完，还是要做的。明天的事情就交给明天去做吧。为什么我们总是像上紧了发条一样，一定要劝自己去坚持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呢？让你成为你自己，夜照亮了夜。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我们今天聊的是放弃，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就给自己一个放弃的理由。 夜是那么黑，看不见被洗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产生了痛，然而全曲终会长大成人思维，最黑的黑夜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轻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了是爱的记忆， 照亮了夜，来自万芳。Calaria 小 C， 我想要告诉你，我必须要先特别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的名字跟你就差一点点。我叫 Clara， 英文名。所以听上去是不是一下子就很亲近了呢？克莱尔小 C 说，最夜的黑是看不到希望的坚持，断舍离没毛病。高飞77218说，放弃不一定是负面的，也许放弃了会有更好的在前面。对啊，所以 就欣赏你们这种态度。克莱尔小 C 说，放弃的那一瞬间一定是积攒了很久的委屈和失望，但是也有可能在放弃的那一瞬间你觉得实在是太轻松了，甚至于觉得好像压在身体当中的重量一下子就消失了，恶灵退散一般消失在空气当中。如果放弃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放弃应该是值得的吧。我们要讲放弃，其实并不是想说当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候就要放弃。我们今天想聊的一种放弃是想告诉你，不一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选择坚持，放弃没有什么可耻的，放弃也不是什么负面的。就好像有人说，我选择间歇性的放弃减肥是因为甜品可以给我带来治愈感。对啊，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可以小小的纵容一下自己呢？哪怕我就放弃这一天。当然，其实说到放弃，我想要去说的，或者是提醒的，有一点，只有这一点，就是你不想放弃是为什么？你不想放弃，如果是因为你想坚持，那很好，这很棒。但是如果你不想放弃的原因，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恐惧，恐惧放弃之后的某种后果，或者是恐惧放弃这个行为本身，那么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今天的思考题有点多，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点烧脑，那就听首歌补充一下能量。看到你们的留言好开心，看到你们在十点答录机闪烁着你们的名字好开心，名字是很有力量的。看，就好像 Clarion 和我的名字非常非常的像，都会提起某种注意。所以你知道，一个名字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可能性，某一位歌手或者作曲家会愿意以某一个人的名字来做一首歌的名字吧。Jessica 就是一个人名，来自 Adam Green。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听完歌再聊。 Simpson, Where has your love gone? It's not in your music, no. You need a vacation to wake up the cavemen and take them to Mexico.Jessica, Jessica Simpson, you've got it all wrong. Your fraudulent smile, the way that you faked it the day that you died. My body's in shambles, encrusted with brambles that sharpen the air I breathe.What's on the menu, Jessica? Can you take down my order, please? Jessica, Jessica Simpson, you've got it all wrong. Your fraudulent smile, the way that you faked it the day that you died.Tomorrow gets closer, a purple bulldozer is calling you on the phone. Your love life precedes you, your son-in-law feeds you injections of cortisone. Jessica, Jessica Simpson, you've got it all.Your fraudulent smile, the way that you faked it the day that you died. Jessica Simpson, where has your love gone? It's not in your music, so where has it gone then, Jessica? 小 C 说，尽管不舍，可是我已经学会不再勉强别人与我同行，而是在路上结识新朋友。嘿，这位新朋友你好吗？步入在丛林穿梭的人生阶段，已经不再是大家结伴同行的坦途，需要重新找寻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弃。是不是听到这样 Clara 小 C 的这种感慨之后，大家也会有同感呢？反正我会有。我记得是一次同学聚会，因为比较久远的同学，是小学同学聚会，当时好不容易把小伙伴们都凑在一起了，因为有了微信群，所以大家联系的也更方便了，然后于是大家就兴冲冲的说要一起聚个会。于是不过多久，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兴头上，所以聚会很快的就举办起来了。当大家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前来赴约的时候，当然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聊得来，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强求不来，再和那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时候的样子了。而这个时候就只好 let it go，倒也不是放弃，因为放弃是一个动作，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甚至连这样的动作都没有，一切就这么悄悄地结束了。对，所以有一些关系是结束，有一些关系是放弃。哎，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相比于结束，你是会更喜欢放弃更多一点吗？其实仔细想想看，好像放弃有一种主动的意味在里边，但是结束好像就会比较被动一点，或者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来做个小小的统计好了，如果你觉得你更倾向于选择放弃，就打一；如果你更倾向于选择顺其自然的结束，就给我个二。当然，如果你没有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有11分钟的时间，然后会和大家来继续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给放弃一个理由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呢？谢谢硕达人生送的天籁之音，也谢谢 Clara 小 C 心照不宣的渐行渐远的评论。不，我不是说这个评论的形容词啊，我是在说评论的内容。嗯，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渐行渐远，而这种关系有的时候比放弃要更随性一些，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但是当你要选择放弃的时候，你就要给自己一个理由了，因为一切还在正轨上，好像日复一日的生活，一种惯性使然，让你觉得如果不放弃也不会伤什么大雅。但是当你一旦心里面决定了我要主动的去选择结束，那么你就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这难吗？希望听到你的答案。当然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为什么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告诉你不可以放弃的理由， 因为在6月26号，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就要迎来一周岁的生日了。而且在生日当天呢，我们不光有线上砸金蛋抽大奖的活动，在6月26号还会有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那在982的特别放映厅呢，还会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的现场我们也会有非常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并且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非常的丰富多彩。对，大家快拿小本记下来，26号的台庆活动。而且当天我也会对参与某一个环节，因为那个观影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因为现在已经在公众号上公布出来了，所以也就不涉及到剧透，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我们的电影当天放映的就是《阳光姐妹淘》，是非常非常温情的一部韩国电影。而在那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总之，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哭了，笑了，然后还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很希望到时候可以和大家来分享。那么关于放弃的理由，大家继续想着，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让我想一想，听首什么样的歌呢？刚刚 Clara 小 C 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渐行渐远，那是一种渐渐的隐匿在黑夜当中的，像是消失一样的感觉。消失和放弃不一样，消失是一种后知后觉，当它不见了，你望着那个方向，发现一切都不在了。而放弃需要你把它丢掉。 想出来。 消失，来自范晓萱。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相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我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今天的晚上做一个结尾呢？想了想我放弃了因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没有一种是最好的，只有在这样的音乐的映衬下，看到你们在屏幕当中闪烁的名字，看到周围的灯光，那个老式的黑胶唱片机，那盏复古的台灯，所有的这一切，他们就好像在呼唤我说点什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放弃呀，如果想放弃就放弃吧，如果不想，那就再坚持一下。感谢硕达人生的感谢，谢谢主播啊，对，是 Taylor Swift 昨天的一首歌，舒兰人生的啊，非常敏感的捕捉到了，然后在微博上面询问了名字，对，是这样的一段故事。那今天晚上又要到晚安了，以什么样的歌曲来作为今天的收尾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想一想，留个小作业，当你们所谓断舍离收拾屋子的时候，看到了前任的情书，这个时候你会选择舍还是弃啊？情书来自旅行团。 时光满天走，琥珀色的瞳孔，手指间的温柔，让梦境回个头，一点点的拼凑，有你在的尽头。